当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前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大埔道去深水埗方向近美河流一段啦，係有车龙㗎，龙尾排到上去李郑屋游泳池。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车多，龙尾喇沙利道。康宁道来回方向呢都系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车多，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跟住为了配合道路工程，直到今晚的7点，油塘东元街南行近住崇信街一段有封路措施，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的是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过马路的时候应该多些留意附近的长者和有需要人士，帮下他们安全慢过马路。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合办展翅清健梦飞行 Keep Moving， 8月30日起湾仔新医馆举行啦！ 即刻话你知有咩表演嘉宾啦、啊！我哋睇住佢由 B B 到女神，同埋由棋盘行到红馆， 哇咁精彩！ 你知佢哋系边个咩？ 梗知啦！如果你都想杀出入场证，就要留意 风骚快活人、骚动音乐、敏感时刻同埋师兄祠堂啦！ 展翅清健梦飞行 ，Keep Moving！ 小维啊，寻日隔篱陈生陈太嗌大交啊，唔知咪打交添。 长仔，其实要化解夫妻之间嘅分歧，一定要冷静。 冷静、啊，讲就容易，点做啊？ 嗱，你可以洗个面出下街，或者同朋友倾下偈。记住要控制你嘅说话同埋拳头，赢咗场交，输咗个家就唔抵啦。如果你出拳头，会犯法添啊，千祈唔好制啊！ 爱家人，爱家庭，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 雪儿，你会用啲乜嘢嚟形容波城呢？ 我觉得波城好似去捉甲虫咁，感觉上就似带住啲帽嘅小学生去捉甲虫。Hello， 我系雪儿，我平时中意养一啲特别品种嘅宠物。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城，就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2点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日本比坚尼创作女歌手藤田惠明， 我是藤田惠明， 首度揭开创作灵感泉源。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昼4至5，天空海阔百元号藤田惠明歌曲音乐集。 今週の日曜日、天空海阔富士タイナスペシャル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我是我是你的后援会，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下昼时间2点08分啊，播一部天气先啦，唔该。 外面气温32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喂， 嗱，今日有个题目嘅，今日 早两日啦，星期三啦，师兄祠堂嗰度咧就爱情唔知点咧就接咗一位嘅听众嚟嘅。咁呢一位听众咧就喺大气电波就问我哋：喂，阿勇啊，佢话 括弧四版主勇啊， 佢话 当初都唔知佢边个，收咗线我啊谂起啦， 系啦，佢话喂，你哋应承过访问 Kitty， 系咯， 几时做咧？ 因为上个礼拜记得最尾系咪留咗条尾啊？我唔知系节目最尾定系其中一 part 最尾啦。就话即系 嗱，上个星期我哋就讨论起啊，如果假设我哋又有一位出事啦，咁然后要揾啲男主持嚟顶嘅话，我哋会揾边几位呢？即系我哋分别有冯迪生啦、尹子龙啦、刘伟恒先生啦、 斯芬啦 咁样嘅， 哇，詹青先生啊， 系啦，咁然后如果吓我哋系要揾女同事 嘅话， 我哋有提过系严琼同埋 Kitty 嘅， 系啦， 好啦，今日呢个题目系假设我哋一阵间两点半到三点半， 系 真系做一个钟嘅女神访问，你哋系会想听边个嘅访问呢？我哋系积极考虑紧嘅，即系估唔到大家系对我哋嘅同事咁有兴趣， 興趣啊、 我哋系估唔到嘅，所以我哋系有同监制反映，而佢觉得系可以考虑下啦。咁、 啊、 所以大家可以抌啲人名建议俾我哋。咁呢两个星期咧，我哋系我或者呢两日啦，即再有听众喺大气电波呼吁完之后咧，我系更加有兴趣嘅。嗱。即系佢就提咗 Kitty 啦，咁呢个好明显啦， 唔需要多解释啊。 口切严琼子咧，原来大家都有兴趣、啊， 都有 fans、啊啊。 好啦，咁我知道师培咧，大家都有兴趣噶， 系咩？ 我有睇 post 嘅都， 哦， 系啦。 好啦， 仲有啲咩？假设我哋两个啦，你有边两位嘅同事你 系 想访问呢？假设我哋做四集先 ，OK， 系啦，先撇除啱啱提过嘅Kitty 啦、严琼啦，同埋师培先。你有边两个同事你有兴趣呢？我有两个嘅，我先啦，好唔好啊？ 好， 好， 我仲挣扎紧。 系啦，我呢两个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即或者啲听众有冇觉得，喂，唔系啊嘛，偏离咗。第一个，淑梅姐。 哦， 我想知道佢同我哋嘅前辈 系 新哥嘅爱情故事， 你觉得佢会话俾你听？ 而且我哋之前同淑梅姐拍过好几条短片咧， 系 淑梅姐嘅嗰阵啊， 嗯， 少女味啊， 系有 系浓厚过我哋好多同事嘅， 浓厚过我哋啊， 系啊， 就好合理啊， 浓厚过我哋好多嘅女同事添啊， 因为呢个节目啱啱开始无奈啊。定系系 我谂头嗰两年，即系头嗰一年嘅事啊，头嗰半年啦，即系仲系 Team Power 版本嘅时候咧， 我哋又揾个淑梅姐，嗰时就净系 video 嘅版本嚟嘅， 系啦， 嗰时候都有送礼物俾淑梅姐噶， 系啊， 跟住唔知而家问佢，佢会唔会话吓个节目仲有嘅咩？隔咗咁耐，仲有嘅咩？ 系、啊，所以咧，所以我第一个系想访问淑梅姐嘅， 系 如果佢唔介意嘅话咧，我系好想知道佢同新哥嘅爱情 故事 啊，而且去到呢个嘅阶段啦，即系大家都咁多年嘅相处， 嗯、 究竟两个之间嘅爱情同感情嗰个比例系变成点咧？嗱，即上个星期即系我哋有谂过阿刘伟恒先生啦，咁佢就 系、 是、有小朋友喺度噶嘛，但系淑梅姐嗰嘅子女都已经大个咗啦，咁已经变翻两个人嘅单独相处， 二 去翻二人世界，即系见佢哋又啱啱飞去冰岛啊，嚟紧又话飞去非洲啊，咁究竟去到呢个阶段，两个人嘅相处又系点样咧？嗱，好想知道嘅 淑梅姐 系啦，所以我第一个系拣淑梅姐， 我妹 send message 嚟嘅，我要听严琼， 你阿哥好中意严琼噶， 唔系系少年波城对后切严琼只有感觉啫。 好啦，咁跟住之后咧，第二个你有冇先？如果 我有啊，我有噶，我有噶、 okay, ，我提埋我嗰个先。 好， 敏感时刻 系 敏姐。 哦， 唔系莫莉啦，我想知道敏姐 系， 但我想知道敏姐嘅嗰个概念系咩咧？嗱，敏姐大家知道佢系才女啦， 嗯， 我哋苏花咧应该咁理解，敏姐写好多爱情故事啦，即系嗰啲原谅你77次啊嗰啲啦，系咪先？ 系， 我哋有谂过， 啊、 我哋有谂过整一个嘅短片叫整蛊你77次啊，或者吓死你77次啊，系咪先？如即留咗咁多嘅爱情故事，咁多爱情观念，同佢真人嗰个概念、嗯、有冇出入嘅呢？又或者佢喺边度有咁多嘅灵感呢、 啊、我反 而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我明嘅，因为我同埋我会觉得一个咁叻嘅女人啊， 系 一个点样嘅男人能够 冇错啦， 系啦， 所以佢即系佢嗰套戏冇错啊！我谂佢老公应该系拆弹专家， 系 非常之劲，拆好多弹。 所以我好想知道，即系一个人可以写咁多嘅爱情故事，而且系好睇嘅话，究竟佢嘅爱情观系点样呢？即系假设诶，卫斯理佢有个科幻观喺度噶嘛，系咪先？即系我系一个哲学人，我有个哲学观噶嘛、 嗯。 一个爱情小说嘅作者，佢嘅爱情观究竟系点样呢？ 哦， 系啦，再加上敏姐呢。是有读这个的心理学的 心理学、啊、 究竟在心理学去解释那些爱情又是怎样呢是啦究竟是不是高丸素过多令到你有这个的爱情呢 是啦 是啦是红这个的男性荷尔蒙令到你有呢 是啦 又或者我们的心理龙爪手的心理测验、啊、 究竟是不是 面前是不是真的 work 的呢所以我很想跟敏姐做这个访问、 哦、 所以我揀了两个 是 淑梅姐和敏姐 是我嗰两个咧就唔系你两个嚟嘅， 系 即系讲晒女主持咁制我哋， 唔系你可以拣其他台噶嘛？ 哦，即系对面嗰啲， 我咁淑梅姐都系一台噶嘛？ 哦，如果你讲对面嗰啲、哦， 对面街都有啲有兴趣嘅， 系嘛？即系好啦，咁我家姐咁样，我都想知小仪咁样。 如果访问到都犀利啊，西瓜啊， 我 哋即系西瓜冇做啦， 我哋将个特辑全部都访问其他隔篱街 或者访问阿细蚊姐，叫黄冠斌帮我哋约。 系啊，专访问其他电台嗰啲人。我第一个咧想访问咧，连恩仔都有提过嘅阿田啊， 系而家即刻提紧啦。 是咩？又 系啊！ 我而家未录得切啦。系啊， 点解阿田呢？ 因为我会好想知平时喺公司或者听佢节目，你接触佢啊，嘻嘻哈哈， 系 好开心嘅，冇乜所谓嘅。 想睇佢忧伤嗰一面， 背后嗰一面究竟佢真实个人系点啊？即系佢开麦嘅时候一个人啫，咁佢我觉得佢平时个人唔系咁样样嘅。系啊，我想接触多啲，因为之前有做过风骚咧，有倾过下偈咁样样嗰啲啦，所以我想更加了解多啲啊。同埋佢成日都攞佢老公阿华嗰啲出嚟讲咧，我细细个已经听啦，细细个听到阿华呢个名字，我好想知咁样佢同阿华嘅故仔究竟系点啦。系啊，呢一个系其一，第二个咧，第二个我想知魔莉，我妹都有讲， 我哋就嚟做晒敏感时刻噶啦。 我要听魔莉啊，我妹都话，阿魔系唔知点解啊，有一种神秘感喺度， 系遥不可及， 佢又唔系遥不可及， 喺爱情世界系噶。 啊，系咯，爱情世界系咯， 即系嗱 ，friend 底嘅话咧，佢 OK 嘅，即系佢咩都可以同你讲、 嗯。 但爱情嘅嘢，你好少听佢讲， 亦都好少你同佢一齐，你会问到佢咯。 系 系啊，你同佢，我哋平时见佢倾嘅话题唔系呢啲啊嘛。 系 咁，你突然之间有日，譬如我哋围埋食饭，你问喂，我咧，你初恋系点样咁？你好怪噶嘛，大佬啊，你食紧个淡仔，无端端问初恋、啊。 嗱，我思仪咧，有时冯迪生咧系有听我哋嘅节目嘅， 系。 一瞬间寻常试嘅投稿，或者佢哋嘅港珠特工队，可唔可以讲下初恋嘅嘢？ 我哋都想， 我哋强烈要求 系 啦，大家喺寻常试嘅 Facebook 嗰度 系 要求佢哋讲初恋， 冇错。 我哋干涉他人嘅内政，我哋系外部势力。 系而家兴直接打电话过去嘅，直接打电话有权可以打电话。 所以你系拣莫莉同埋 阿田， 我就拣淑梅姐同敏姐嘅。 系啦， 系啦。咁啊， 如果单挑咧？即系如果你想做嗰两个，我派你自己一个人去做， 我 OK 噶，我 OK 噶。敏姐我有啲惊， 系 啦，我有惊招架唔住嘅。但淑梅姐 咁咪好听咯，招架唔住 嗰种亲切咧，我觉得系 OK 嘅。 嗯， 系啦。 仲有冇边个？ 嗱，所以咧，嗱咁样啦，我哋都公开先，我哋有啲闹嘉宾方嘅，系啦，我哋开始唔够人。首先第一样嘢，大家去到我哋嗰个嘅社交平台，我是你的后援会嗰度，我哋开个 post。大家想听边个电台主持人啦、啊，即系暂时我哋香港电台啦，即系可能一台嘅，你想听阿勤嘅， 又得嘅， 系榴莲阿勤嘅，我帮你问一下， 阿勤都好听的， 佢有啲古仔我有听过嘅、哦、，OK 嘅，系啦， 系咯，阿勤都想听， 咁如我哋开个 post， 大家喺嗰度留言，话俾我哋知你想访问边个， 嗯， 如果你系连登嘅巴打， 你即管照， 我哋有 exclusive。你喺嗰个 post 嗰度留言，我哋会睇。 港台最废 DJ Cool C， 我哋亦都喺嗰度参考一下。 我 然后我哋写个 list 出嚟咧，我哋就俾监制，然后睇下下个星期或者即九月开始啦， 睇下有冇辦法可以做到呢樣嘢，即係訪問自己台嘅同事，又或者五台有啲同事，我哋都有興趣㗎。 我哋都有 話曬咧， 唔知五台啲同 事，或者話曬五台嘅同事年齡層係後生過我哋嘅， 係咯， 係啦， 唔知點解 有啲妙齡少女，我有啲興趣訪問一下。即係我哋嚟個我是你的電台會， 嗯， 幾好呢個名， 係 啦，咁大家話俾我哋知你想聽邊個嘅同事啊？呢一首歌啊，连思雅嘅《过路人》，我哋访问嘅咧，我暂时都系想访问一啲爱情上嘅过路人啊。 情人如留不低，请不要再浪费。从前难忘东西，也会逐渐流逝。人生在世，往往未够。独占喜欢的那位，怀念够便放手，才算实际。当作遗憾你无谓半生不死，得不到更完美。牺牲世界只懂仰望你，才知代价不菲。你还是你，明日与他一起。浪漫奇情总算合情合理，无限望我秒速枯死。即使再喜欢，仍然高攀不起，没有资格去承认爱你。你的他长存不死，过路人随手可得，怎可以比？如临大敌便当先恭喜留艺，哪有人惦记？只需尽潇洒忍痛告别你。 我有睇到大家嘅留言嘅，彭程係有啦， 系 我哋有个我是你的中女宅男又得，系咪先？ 系 咁，但系暂时大家可唔可以俾本台嘅同事咧，即隔篱街嗰啲咧 ，V connect 可以迟啲先 connect 嘅。 逃出我的心田，痛完便算前面有新开端，心境蜕变。再喜欢仍然高攀不起，没有资格去承认爱你。你的他长存不死，过路人随手可得，怎可以比？如临大敌便刚醒，恭喜留低，哪有人念你？哭干我眼泪，掩盖我痛。 我是你的后援会， 知 地道星期六影院， 知 傻猪230， 知 少年波胜与白宝一， 知。 不知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这个节目好好听？希望你继续听。 白宝一，白宝一，我要你帮手啊！ 又点啊，少年波胜？ 我呢其实好鬼惊啊！呢排鬼门关 开，你噏错咗，唔系好鬼惊，系好惊鬼啊！ 系、哦。我呢其实好 鬼 好鬼驚鬼啊！ 呢排鬼門關大開，我見到好多嘢啊！ 你見到咩啊？ 早幾日咋嘛，我見到喺 office 有隻老鬼好惡咁鬧我，我都唔知點算啊！ 佢咩樣噶？ 話明係鬼，梗係鬼鬼地咁嘅樣啦。 哦，嗰隻鬼，啲人話佢好多年噶啦。 係啊， 所以除咗係老鬼之外，仲係 pet pet 鬼啊！ 佢而家俾人叫佢系维持社会稳定噶嘛，所以我唔知点应付佢啊！有冇个法宝可以拎出嚟帮我啫？ 哒哒哒哒哒哒，捉鬼雷射枪！ 哇，呢支嘢好得意喎！今次人哋捉鬼敢死堆入面嗰支质子枪嘅。 呢支系本土嘢嚟噶，喺深水埗嗰度买材料，好易买到噶咋，我教你整啊。 唔系、哦，早几日睇嗰啲新闻咧，话可能会唔会对人体有害啊，又烧着啲报纸咁样，好惊啊！一间我俾人拉点算啊？ 你有冇入电芯啊？ 我未啊， 咁应该 OK 嘅。同埋我呢支都好安全噶，对人体系冇害噶。淨係對啲鬼有攻擊性嘅啫， 咦、咁就啱啦。呢排呢我 所以你大大力咁射落個腦袋嗰度都唔會有事， 唔會燒腦㗎係咪？ 係 哦，咁就啱啦。呢排我聽講喺街上面有好多內鬼呀、啊、 你喺邊度聽返嚟 㗎？早兩日咪聽收音機講咗嘛，有人話呢背後有個隱形非常精密、非常犀利嘅大佬啊！你谂下，又识隐形，又劲，仲唔系鬼？ 咁你试下拎呢支捉鬼雷射枪，睇下可唔可以捉到？ 好，我试下先，我射。咦？点解冇反应嘅？系咪你支枪冇用啊？你次次俾我啲法宝都把鬼嘅， 啱啱都话咗俾你知呢支。捉鬼雷射枪，净系对啲鬼有用，对人体系冇害噶。冇反应咪即系冇内鬼咯？边有咁多鬼啊？人讲你又信， 人系讲到似层层咁啊嘛，好似好有道理咁。咁点啫？而家冇鬼，我捉咩支嘢冇用噶咯？ 咪住，我呢支高科技捉鬼雷射枪，除咗可以捉鬼之外，仲可以捉妖。捉魔同捉怪啊！ 诶，咁啱啦！ 捉妖魔鬼怪， 咁啊啱啦！我公司咧嗰度有只吹狂魔啊，咁啊可以攞嚟捉佢咯！ 吹狂魔都俾你揾到，有冇咁犀利啊？全名系咩啊？ 系啊，佢系吹狂魔，全名叫吹杰同发狂魔，唔信你睇下。 啊！只手喺度喐，要配合。 好，搞掂。呢个名真系不得了，吹杰同发狂魔， 简称吹狂魔。 系咩？我唔觉得佢发紧狂、啊。成日你听周末有情人，佢都系咁噶啦。 周末，周末， 周末。 你想知佢发狂嗰阵系点咩？你问下边个就知噶啦， 史提芬， 哎呀， 仲有嘅，史提芬啦， 好啦，等我试下， 史提芬 捉呢个吹狂魔翻屋企先。 我劝你都系唔好啦，你捉咗吹杰同发狂魔翻屋企，会得罪好多连登括弧四嘅巴打噶。 咁啊，咁啊，真系唔掂啊！得罪佢哋好麻烦噶，我哋都好啦好啦，咁我唔捉啦。咁连吹狂魔都唔捉，仲有咩可以捉啫？你啱啱系咪话可以捉妖啊？ 系啊， 啊谂下谂下，屋企隔篱咧，嗰度有条河，成日都有只妖喺度搞搞震噶。 你屋企隔篱嗰度，嗰条系渠嚟噶，好大条渠。 唔系啊，人哋而家有名啊，叫翠屏河啊。 哦， 仲有只河妖喺度啊， 河妖添啊。 系啊， 咁佢点 荒妖孽啊？ 咁佢点搞搞震啊？ 佢成夜晚喺嗰度附近咧，会执啲树叶啊，晚晚喺度执叶， 执完之后即晒喺河嗰度，搞到附近乌烟瘴气，万不聊生啊！ 咁你即刻试下攞呢支捉鬼、捉妖、捉魔同埋捉鬼， 系你重复咗啊？ 唔紧要啦， 第四个， 总之你快啲拎支枪出嚟射佢啦！ 捉怪啊！ 我、哦、捉怪， 好，等我捉佢翻嚟先，我射。咦？哇！啊，佢喐得好快，佢冲紧埋你啊！八宝一点先啦，射佢射唔中佢啊！ 少年波胜，你都系唔好捉佢啦！你睇下佢左手拿住藤条，右手拎住水喉通冲紧埋你啊！你都系快啲走啦！ 救命啊！八宝一点先啊！ 好啦，咁啊，今集嘅少年波城与八宝一咧就完咗啦。咁啊，大家可以继续喺我哋嘅社交平台或者即系留言俾我哋，究竟你想听边个嘅主持或者电台嘅同事啦？估唔到有啲人系对交通部啊、新闻部系有兴趣嘅。 哦，你积极研究下咯。 系啊，即系始终要跨台有啲复杂啊。我哋同监制反映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承认，因为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的争议仍未平息，作为问责团队一定有责任，这个亦都是问责班子过去两个月思考的事情，但他未有交代思考的结论。被問到是否需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聶德權表示已經有獨立法定機構處理，另設機制處理針對警方的投訴並不合適，而且暴力仍然發生的時候，社會沒有空間去梳理。聶德權在節目之後多次被追問警方有沒有濫捕，他重申對於警方的投訴，監警會會處理並且審詳細審視，监警会亦都考虑详细审视721元朗事件中警方部署，相信可以厘清真相，相关工作已经开始。有市民发起守护孩子未来行动，不少家长带同小朋友到中环爱丁堡广场集会，之后游行到政府总部，要求政府回应市民五大诉求和关注警察滥权等问题。大会在不同的灯柱挂上童装的雨衣，有市民在雨衣贴上打气便条，地上亦都设置画布和颜色笔给小朋友画下心声。有市民在场派发贴有我要吃鸡蛋不吃催泪弹的鸡蛋，希望当局不要再施放催泪弹吓怕市民，和期望政府有实质回应。守护香港大联盟发起支持警队的行动，多个团体和市民早上到中区警署向警方送上心意卡和慰问信。大联盟召集人黄英豪说，警察执勤时候会受到挑衅和侮辱，但整体来讲，警队处理今次反修例的示威游行相当文明。被问到是否支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黄英豪说要先将所有事情平息，之后可以讨论是否需要成立。俄罗斯一间国营核电公司在进行火箭测试期间爆炸，造成五死三伤。事发在当地星期四，这间公司向俄罗斯传媒表示，工作人员当时正在西北部一个试验场进行为火箭加入液体推进剂试验，爆炸导致五人被炸死，三人严重烧伤。距离现场47公里的城市北德文斯克一度录得高于正常水平的辐射水平，在40分钟之后回复正常。据报附近居民在药房争相购买碘片以防止辐射之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啲公共运输服务安排啦。咁由于啦大埔头巴士总站、大埔中心巴士总站、大埔墟站巴士总站同埋大埔墟站嘅专线小巴总站呢而家係暂停使用㗎。现时日间巴士路线包括系港铁巴士 K12、K17、K18、九巴路线 71A、71B、71K 同埋 73B， 以及系专线小巴路线 20A、20S、20X 同埋 21A 咧，都系需要暂停服务噶。咁另外咧，有部分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或者系缩短路程，乘客请你留意住巴士公司嘅最新安排。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都是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多车了一点，龙尾排到过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车多繁忙，龙尾排到过去喇沙利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的车龙排到去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急住借钱点算好？一定要小心，千祈唔好乱信中介，亦唔好随便相信一啲超低息同审批容易嘅贷款优惠，骗徒可能会假扮银行职员、理财专家或者财务顾问游说你向他们借钱。记住，哪有这么大只蛤乸随街跳的，小心是借钱陷阱啊。有怀疑即刻打警方防骗二热线18222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制作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工作坊。 第二堂同黄耀祖哥哥玩得好兴奋添啊，会唔会挂住玩学唔到嘢噶？ 点会呢，愉快学习特别投入噶嘛。 我叫叶雅贤，我今堂学到乜嘢叫做专注喺一个活动上面去完成个项目， 真系个个都不得了噶！ 想听佢哋嘅表演，记得留意玩玩星期天嘅节目内容啦。 佢系消防员， 火光之中充满风浪。 佢系长老。 佢系黄金兄弟， 能同苦能同甘。 有请钱嘉乐， 我亦系金马奖最佳动作设计。想知我设计嘅动作场面点考起一众影帝影后，就要留意星期日朝早十点至到十二点，二台院线。 咦，乜咁啱嘅？ 咦，又系你啊？喂，我行咗四个街口，行过五部汽水机，你都喺度，究竟搞咩呢？ 可能呢啲就系缘分啦。 今个月讲呢啲缘分，你唔系想同我讲鬼故系嘛？ 并唔系讲鬼故。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诗芬、崔杰同嘅周末有情人，同大家讲下兜兜转转嘅缘分啊！ 讲定啦，你究竟向边边行先？ 你行边边都撞到我噶啦。 On a Saturday night。 雪儿，你会用啲乜嘢嚟形容阿一呢？ 我会形容阿一系火影忍者，因为我哋大家都好中意火影，同埋佢发型同陆远真系好似。 Hello， 我系雪儿，我平时中意养一啲特别品种嘅宠物。想知我拣阿一定波胜，就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这一位嘉宾呢，如果你要成为他的另一半的话，相信你的嗜好啊，你的胆识呢都要有一定程度的高才得的，我觉得。 是。 是啦，那我先介绍他出来啦，他的名字叫雪儿的，你好。 Hello，Hello。 是啦，因为呢你是一位的动物爱好者啦。那啊，还要如果看到看过雪儿的访问都会知道他所养的所谓动物或者宠物呢，不是 一般的猫狗啊。 是啦。是有啲爬虫类啊等等，介唔介意思？如果而家你所有 養嘅係有啲乜嘢類別呢？ 依家可能養係青蛙多啲啦，即係樹蛙啊，番茄蛙，即係唔同種類嘅青蛙我都比較鍾意嘅。咁、其次就養咗馬達加斯加嘅蟑螂啦，馬島嘅蜥蜴啦，同埋幾隻龜，跟住幾隻雀仔，同埋一大堆嘅老鼠咁樣。 哦，我想知道青蛙吸引你的位置是在于你看火影忍者的、 都有 所以喜欢青蛙還是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青蛙呢？即蛙类啦，应该叫、 因为我妈咪很喜欢那只加米Kermy，咁跟住佢成日都同我讲，即系由好细个已经系咁同我讲话绿色嘅青蛙好靓，咁唔知点解我就觉得绿色嘅青蛙都好靓，咁、就跟住就养咗咯。 关唔关你之后喜欢绿色事都系关呢样嘢，因为你今日着咗绿色衫咯。 哦， 系啦， 都系嘅。 咁如果譬如青蛙为例啊，咁可能佢再衍生出嚟嘅一啲，可能有啲卡通片啊，或者一啲动漫人物，我当 Kilo 片都系绿色嘅青蛙咁，嗰啲会唔会都会连带中意，定系唔得嘅？一定要系生物嗰种青蛙先吸引到你咧？ Kilo 面就麻麻地。 Kilo 都中意睇啊，佢系好白痴。 但系青蛙啦，或者蛙类啦，其实唔系就系青蛙，因为青蛙其实好阔噶嘛，系咪啊？系啊，蛙类呢样嘢难唔难去即系喺屋企作为宠物去饲养咧？ 都是睇翻，即系有啲品种系比较易啲、可能白氏、老爷树蛙呢啲都会系即系入手，会容易养啲咯。其他可能有啲青蛙系野生嗰啲就难啲。 你而家手头上你觉得最难打理嘅系边一款呢？ 最难打理，我觉得系其实都系白氏树蛙，因为我养得太多，咁佢一屙屎就好似。整个缸都是屎咁样。 哦，你有几多只？ 我有13只。 咁、用一个就只一窝就全部都系。你试下就13个波成一齐窝。 系啊，个厕所都装唔落一样嘅，同一个道理。但系咁佢哋13只系咪都系喺同一个空间嗰度？你就帮佢整一个圆景咁样去注定啊？其实好简单就得噶啦。 其实我就偏简单嘅、就可能下面系一啲棉，即系棉嘅纸巾，上面就整好多个。都是青蛙養的盆仔啦，咁佢哋自己會入去瞓覺，佢哋好中意逼埋一齊嘅有時。 咁而家喺屋企有冇話即係要花好多嘅空間嚟去俾佢哋去住啊、活動啊咁樣咧？ 都多嘅，因為雀仔單係雀仔都有九籠，因為我婆成日都嘈我，搞到冇曬位啊話屋企。 咁啊，雀仔嗰啲咁，咁 咪我去茶楼食嘢就有九龙啦， 系啊， 九龙嘅烧卖我又有啦， 喺九龙嗰度有九龙嘅烧卖。 第一印象， 之前第一个部分咧叫第一印象嘅，你估下我哋边个咧曾经有谂过想养甲虫咧？ 你有冇谂过养甲虫嘅？ 我养过， 你系边类型？ 小学嗰阵养，我唔记得咗，因为我同我妈咪一起买嘅。 系， 跟住养咗好短时间，佢就挂咗。我自己都唔系好深印象咯。 系，因为太细个啦。 系嗰阵好细个，不过我妈咪理多啲咯，我真系负责睇嗰个咯。 系， 咁你觉得我同波城边个似系有谂过养甲虫呢样嘢咧？ 觉得波城啩？ 原因系点？ 个原因系咩？ 唔知有个样似。 个样似甲虫，定我似蒙面超人啊？ 个样点解似？系个样似养甲虫，定个样似甲虫？ 要养甲虫。 咁你觉得我似系养咩？如果我有养嘢嘅话， 狗。 即系体型大翻啲嘅， 蛇咯。 哦， 都多男仔养，觉得 就夹翻佢呢个样啊，咁样啊， 大蛇丸啊， 好，咁所以你估？我是似会想养甲虫的，真正的答案 你是估错的。 估错了。真正想养甲虫那个是阿日。 我有一次呢看完两套卡通片之后呢很想养甲虫。 咁鬥甲蟲嗰個卡通， 唔係甲蟲王者， 哦，甲蟲王者，有卡 game 又成咁啦， 你有睇啊？ 有睇， 我見有啲遊戲機噶嘛，有啲僆仔插咗。 唔係，我係睇完蒙面超人，因為蒙面超人有啲角色係因用甲蟲去畫出嚟嘅，咁嗰種金屬紅咧，我覺得好靚。咁然後第二個就係睇完蠟筆小新，因為蠟筆小新有一次咧就成班嘅同學仔一齊去捉甲蟲，係啦，即係喺嗰個橋段入邊。咁我觉得好似几靓喎呢样嘢，咁就去咗了解，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要养一样嘢，你一定要了解咗先啦。咁就行咗去金鱼街楼上嗰啲铺头去了解，有一档嘅好似，好复杂， 咁我就放棄咗啦。 咁啊，雪兒你一路養啦，有冇一啲其實你都想養，但一路都未行動嘅咧？ 我想養嗰只係負鼠。 負鼠 即係會受驚就扮死嗰只。 係咪正負個負啊？ 嗯，我諗係啩。 係係 我都係喺 IG 見到啲好得意嘅相，然之後走去問我媽咩嚟㗎咁樣，跟住佢又話呢啲咪負鼠咯，咁都唔識咁樣。 但即你媽咪係又係。好細個嘅時候已經有呢方面嘅興趣去養唔同嘅動物定係點咧？ 係佢以前已經養螳螂啦，又係養過松鼠啊，因為以前咩都買到噶嘛，又養過雞啊，總之佢養過好多好新奇嘅嘢，我依家都養唔到噶咯。 哦，咁 我冇可能養只雞啦，我會俾我婆斬開，再斬埋我只雞， 再斬埋你只雞。好啦，調翻轉啦，咁喺你揀男仔嗰度，係咪都需要即喜愛動物啊，又或者？ 唔驚頭先講啲蟑螂啊、蛙類啊、蛇啊、蜥蜴啊， 又唔一定要佢哋中意嘅，但係就唔好話太過抗拒咯。我又冇話規定佢一定都要養開啊嗰啲。 嗯，你有冇試過以前有啲男仔追你係 turn out 知道，即係你有養呢啲寵物，然後佢自己係驚咗嘅？ 都有，我啲中學同學其實大部分都驚。 個驚嗰個位，或者你點樣得知佢哋係驚嘅咧？ 即係佢哋都會問你點解會養青蛙？ 嗯， 哇，散散嘅喎，或者話點解養蜘蛛啊？世界有咁多嘢養，點解揀蜘蛛啊？咁即係問到點解咁樣養，就會應該佢就唔係太接受到啦。通常都唔會同人講嘅，通常都係睇我 IG 就知咯。 嗯嗯， 跟住佢哋就會問點解越養越多嘅？識你嗰陣好似冇養咁多嘅喎。 近排受咩刺激啊？做咩越養越多啊？ 但係我想反而知道，即係你提起越養越多，咁係咪每個月要即係嘥嘅金？唔好話嘥啦，每個月要用嘅金錢都幾大筆嘅，因為你可能要買糧食啊，或者要清理佢哋嗰啲即係 住所啊 嗰啲，係咪都搞好耐？ 嗯，通常都係買器材同埋買嘢食咯。其實我又覺得唔係話太貴嘅，即係可能蟋蟀就$50一袋啊咁。 $50一袋，佢哋可以用幾耐就同你清理咗？ 一個點嘅概念咧？一袋有幾大袋咧？係咪？ 通常就用睇下。一個星期至一個星期半咯，我通常都會買翻去養下先再喂。 哦，仲有呢方面嘅冷知識咧？ 可能老鼠麻煩啲咯，因為其實老鼠好係好在佢生咗 B B 咧，啲爸爸係唔會食翻老鼠仔嘅，即係你可以 keep 住爸爸仲會幫手抽添，即係你覺得啊成個畫面好 warm 啊咁樣，跟住後屘 warm 下你就突然間發現點解有大肚嘅，咁跟住你就會發現又生多胎咯，所以其實一定一生完就一定要分開個公。唔係因為佢食啲 B B， 係因為係咁生，係咁生，係咁生。 個公嘅，但係你係即係個公係同媽媽繼續，定係會同啲仔女？ 都會同啲仔女繼續，所以就一定要分開。 哦，所以咁好快嘅喎，其實 係啊，佢湊湊下，突然間又可以大肚噶啦。 咁但係嗰啲老鼠，你係以一個寵物啦，定係蛇，定係 其實 係一個食物嘅 寵物嘅，因為當初係有蛇，但係養我嗰陣時應該係小學養到中學 係。 咁跟住條蛇就走咗啦，然之後就啲老鼠就留翻，但系就變咗我去照顧咯。 嗯，佢係嗰種一定唔係過街老鼠咩？黑面掹啊， 邊一種係 有白色嘅？咁我又嗰陣時就專登買啲啡色同黑色嚟養，依家就買咗啲金色同埋魚牛色養。 魚牛色嘅、 啊、魚牛色啊？ 哦，魚牛色，魚牛色， 啡啡鮮炸嗰種咁嘅金黃色， 塊芝士喺面。 女神大揭秘， 好啦，跟住咧，我哋呢个咧就叫女神大揭秘嘅，咁啊想雪兒你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咁今日你会拣一个咩范畴，一个点样样嘅秘密同我哋分享呢？ 我就分享一下，其实我本身有 cosplay 啦，或者中意影相啦，咁所有影相同 cosplay 嘅，即係幫我影相啊 ，cosplay 無論即係 cosplay 一定出街嘅影相咧，都係我媽咪幫我影。 哦，點解會係揾媽咪影相嘅？呢個安排係 呢個安排係因為自己都識影相，咁就教媽咪影相，跟住媽咪幫自己影相。 我哋先逐步去拆解先。cosplay 係大概幾時開始玩嘅？ 初中啦，應該中三左右。 嗯，因為我見你早排有幅。白星嘅照片喎，即係海賊王嗰個 model 都係媽咪影嘅。 咁嗰時有冇話係邊個導你去 cosplay？ 即係睇漫畫嘅人會好多，但係由睇漫畫變成 cosplay 係另一個 program。 點解無啦啦跳入呢個坑咧？ 都是跟朋友突然傾起，跟住就大家儲錢去買套衫，就咁樣開始咯。即係大家都想做呢件事，跟住就多個人一起去做，就大個動力啲咯。 係 OK， 咁跟住就開始咗啱啱講嗰個 cosplay 之後，就係咪即係每年一啲譬如動漫節啊、嗰啲同人節啊、嗰啲盛事等等， 都可以見到你， 就會開始玩啊？ 以前係咯，依家就唔會啦。 點解？ 點解而家冇玩？ 好攰啊！好攰， 人生都好攰啊！ 假設嚟緊有個即係動漫展啦，你要去即係叫做去即係 cosplay， 其實要籌備幾耐咧？ 都係衫跟住假髮， 嗯， 跟住就去噶咯。 嗯，咁攰嗰個位係嗰一日攰定係 嗰日會好攰咯？ 係， 即係你好早就已經起身化妝再。即係可以去到化啦，或者你著埋去啦。跟住你嗰日就係咁著住套衫行嚟行去，行嚟行去，跟住就好攰，玩到可能夜晚六七點咁食埋飯咗翻屋企，真係好攰咯。 哇！因為我有時即係除咗動漫節之外，我見過，因為有啲大學都有，譬如 Poly 咧，我有一次去就係見到佢哋有一班全部都係嗰啲 cosplayer 就。gather 喺嗰度，我覺得係應該有個活動，因為中大都有噶嘛。有時成個 canteen 入到，哇，全部都係 cosplayer， 好開心。咁佢就準備啊，成咁樣。係咪大學方面都有一啲咁樣嘅聯誼咧？ 係啊，係啊， 係。 我去過港大咯。 哦，咁其實嗰一日會做啲咩？嗱，動漫節我哋大概有個概念啦嘛。咁但係如果喺大學方面搞嘅，其實佢哋係玩啲咩嘅？你哋會？ 我自己就係會揾朋友合照嘅， 嗯， 跟住就同啲攝影相，跟住行下個會場啲周邊嘢，跟住就冇噶啦。 嗯， 系啦，就系咁。 哦，即系譬如喺大学度搞，其实都会有其他啲人会即系有啲周边嘢睇咁样嘅意思系。 我嗰阵时系会有啲展，跟住就买一啲可能同人志啊、襟章啊嗰啲咯。 哦， 嗱好啦，咁 cosplay 我哋认知咗啦。你最喜欢嘅即系动漫作品，你会揀边一套呢？ 黑执事同火影。 咦，有幾傾 喎？我哋先討論黑執事啊！我哋快啲完咗佢先可以。係啊，個好睇位係在於， 因為佢講魔鬼嘅，咁有好多人話 BL 啦，咁嗰啲可以唔使理嘅，咁即係個人喜好嚟嘅嗰啲。咁如果就係睇佢故事，我覺得幾黑暗咯，所以就啱我中意嘅類型。係 睇邪道多嘅中意， 係啊。 好啦，入火影啦， 係啦，火影 有幾喜歡火影咧？ 初我记得小学小五啊，睇下忍考试 咯。哦，系啊， 我妈逼我瞓觉，跟住我闩埋房门睇咁睇。 我以为我妈逼我，我妈逼我睇火影， 你同我睇晒下忍嗰个小瞓今晚，哇，几幸福啊！ 我而家沉迷火影嘅阶段系去到，我觉得迟啲我生咗个仔，我要逼佢睇晒700话嘅火影忍者， 仲要逼佢参加嗰啲忍者考试啊，日本嗰啲咁样。 但系你系嗰时开始接触， 系啊，嗰时接触，跟住就睇完就会同我妈讲。因为我妈都喜意看动漫的，咁、嗯、后期佢就追疾风传，佢、啊、前面就全部都不追， 净系疾风传可以。 系啊，佢系比较喜意看结局嗰啲人嚟， 哦、 有啲对于我嚟讲有啲变态，唔可以看结局嘅就咁。 你最喜意看边部分呢？ 睇火影啲靓仔咯。 哦，即系佐佐。 唔系啊，佐佐唔系靓仔啊。 你心目中边个系火影里边靓仔咧？自来也唔通系？ 因为青蛙 系 叫仙人模式嘅自来也 最靓仔啦， 名门都 OK 嘅。 哦，你系喜欢名门嘅？ 系名门，唔中意佐佐。 个原因系， 名门好得意啲咯，佐佐真系太过啲自闭啊，又激动啊， 系 好似沟通唔到咁啊。 咁我觉得如果假设喺现实世界边真系有个佐佐同名门，你系会都系拣即系阳光男孩多啲嘅。 嗯，或者佢哋结婚。 哦，中意睇佢哋两个 BL 正。 咁你有冇 cosplay 过火影嘅角色 咧？有 cosplay 过日向锄田。 哦， 阿一最 最中意日向锄田。 佢个 wallpaper 都系。 系啊 ，wallpaper 就系日向锄田。 就系佢结婚服呢个咯。 系啊， 我要嫁俾名门，名门系我噶。 即系你 cosplay 嗰 exactly 就系结婚服呢套啊。 系有原因就系因为我中意名门， 所以你要嫁俾佢。我一定要着嗰套衫。 咁你有冇戴嗰副白色眼嘅？ 有啊有啊，劲辛苦，即系个感觉系有块嘢揞住只眼。 咁啊，另外一方面，你话摄影你都有涉猎，几时开始玩摄影嘅咧？ 其实系以前 cosplay 咧，太复杂啦，即系同啲摄啊嗰啲，咁然之后觉得好多问题就未必解决到，有时如果影性感相又好麻烦，咁后屘就屋企人买咗部相机，就话帮我影咁样咯。咁后屘就自己读 styling 嗰阵有接触影相，咁即系可能系 indoor shooting 或者 outdoor shooting 都会学埋，咁就教我妈。 咁你阿媽初頭係 同阿媽就一定冇問題㗎啦，係影性感上。 但佢初頭會唔會好抗拒定覺得，哎好啊，我影好過第二個影啊咁樣。 係啊，佢都係咁講。 哎，等我嚟啦，女咁樣。咁你教咗幾耐咧？即係要教阿媽影相呢單嘢唔容易㗎。 係咯。 冇，我哋都比較懶嘅，真係話，哎，我哋急星期六去影啊，咁去到影，跟住佢就話點影啊？跟住我就教佢ISO 幾多咯，乜咯，跟住佢可能影到啲角度奇奇怪怪啦，跟住我就地下留多啲啊咁。 咁今時今日嘅佢影係咪而家就滿意啦？而家 OK 啦。 佢唔俾我教啦，已經 變咗佢係攝影師啦。 係啊，佢有自己嘅一套啦，已經。 但會唔會有時係出街同男朋友影相都會 let's say cosplay 或者都會有呢方面嘅煩惱咧？ 唔會俾男仔影相。 你唔會嘅。 即係通常我以前識啲男朋友影相都好樣衰，跟住我唔好影啦，你算啦。 唉，其實真係好難嘅，有時覺得 覺得個樣衰位係影得你樣衰定？ 可能我樣衰啦。 唔係，我唔係咁嘅意思。 我意思係通常男士影相出事嘅位， 出事嘅位喺邊咧？係啲 angle 攞錯咗啊，啲光錯咗啊，定係個度錯咗咧？ 可能我矮啦，我會係咁踎低啲，踎低啲咁樣咯。跟住佢就會覺得好辛苦啊，得唔得啊？得唔得啊？咁樣咯。但係影極都係唔得喎。 係。 教多几次又稳阵咯， 系 咁咪教咯。 所以而家 嬲啊，乜话？ 而家 咪唔教咯。 所以而家唯一令你满意嘅就系令妈咪系可以。 系啦，我妈咪系嗰啲即系可以试好多次。 系 佢都唔气馁嘅，佢见我嬲又讲多次咯，你讲多次咯咁样。 但系 cosplay 咗咁多次，有冇话印象中边一次你自己都几满意嗰次？ 以前系中意去啲废墟影相嘅，即系影啲恐怖主题，影到夜妈妈， 系 跟住几恐怖嘅。 有冇试过撞鬼？ 佢喺度等紧，有冇试过咩咧？系咩咧？想问咩咧？ 有试过撞鬼？ 有嘅，试过喺间废校影相，成地都系嗰啲 BB 弹，跟住后屘临走突然间明明后边冇人嘅，就听到有人踩中啲 BB 弹声，弹嚟弹去，但我哋冇喐咯，跟住吓到走咗咯。 几多个人去啊？嗰次 两个人啊！ 哇， 系咪就你同你阿妈？ 系啊，就我同阿妈， 好大胆啊！两母女撞鬼啊，大佬！ 访问嚟到呢度咧， 心理龙爪手， 就到心理龙爪手啦。 跟住咧，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俾阿雪儿嘅。咁啊，呢一个心理测验咧，我哋都特登拣咗一个同动物有关嘅问题嘅。系啦，咁啊，你会点拣啊？噃，呢一个问题系一个情景嚟，就假设咧世界末日嚟到啦。如果你只能够保留一种动物嘅话，你会选择边一种咧？以下有 A、B、C、D 四样嘅。A 就系兔仔 ，B 系羊 ，C 系鹿 ，D 系马。世界末日嚟嘅时候， 我会拣马咯。 系原因系 快马加鞭咁走， 走到快啲， 你觉得你可以走去边咧？请问 世界末日围住个地球系咁走，系咁走，系咁走。 即系你谂住左边冧去跑去右边，右边冧跑去左边， 即系起码你觉得有佢可以救你系嘛？ 系啊，学我跑得慢啊嘛。 OK， 所以你系会拣马嘅。咁一你有冇谂会拣？ 我会拣鹿啊。 嗯。 我觉得呢种动物好靓。即反正最尾都吓，系、最尾都 避唔到啦， 系咯，都避唔到，我宁愿拣种比较即系感觉个形态好优美嘅动物去 keep 到最尾， 系， 再加上我喜欢奈良鹿丸，所以我就拣咗鹿啦。 咁我都系拣马嘅，因为 你系人马啊嘛， 我系人马再加属马啦，所以我同马系好有缘分嘅。好啦，咁我哋咧就会听一首歌翻嚟，之后咧我哋就会揭晓究竟四种动物究竟反映紧啲乜嘢啦。 我算太乖傻，过热吞我生冷场。我脑里会想，我们那里欠正常，总爱控制对象，踩中痛到脚上，热到开始热上，跳到开始冻上，贴近时各有野心，有动物斗嘴，决定会玩，有时欠合怕不亲吻我保护的亲，彼此难以就爱人，比较世界永无女神。前后退只等你发表，热随着我哼歌转心跳，别要再秒，也别要对表心跳，即刻就准备笑。看这精神，看这精神，爱在面了样，一再重新。 再次去想，我有哪里算正常？不再切住叫人相处，往往要让而步伐开始狂涨，合十双手拍响，接近恋爱又一心，又动斗尽，决意会还。有时要合合不亲吻个保镖层，彼此难以就爱人，比较世界永无女神。 大家可以一路听访问，一路去 Instagram 嗰度揾我哋今日女嘉宾嘅社交平台，就可以睇到佢嘅一啲宠物啦。 系啊，你 search SUETYIC_，系咁你就可以睇到下佢养嗰啲宠物啦，同埋再系马达加斯加嘅蟑螂、 曱甴啦， 系啦， 啲曱甴其实好可爱嘅， 系， 而且如果你觉得曱甴污糟咧，你应该谂唔系有曱甴先至污糟。而是这个地方污糟才会有曱甴的出现的，想清楚个原因啊。 发展潜力很大，相信中国经济能够克服外部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继续有质量和可持续地增长。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3度左右。强台风利奇马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利奇马集结在上海至西南偏南约1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一带，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呢，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通菜街嘅快线有意外，不过呢，喺大约10分钟前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过去怡安角。咁就系较早前呢，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通菜街嘅快线有意外，不过清理好㗎啦，一带都系车多，龙尾去到怡安角。跟住咧，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多车咗啲，龙尾排到过去华润大厦。咁另外咧，而家去北角同埋跑马地亦都系车多繁忙。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者都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新世纪广场一段咧，亦都有车龙噶，龙尾排到过去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的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有车龙，龙尾去到芜湖街。在新界区方面，现时博爱交汇处一带是车多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雪儿，你会用啲乜嘢嚟形容波城呢？ 我觉得波城好似去捉甲虫咁，感觉上就似带住啲帽嘅小学生去捉甲虫。 Hello， 我是雪儿，我平时喜欢养一些特别品种的宠物，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波胜，就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点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咧，系一位动物爱好者，佢系雪儿嘅，系、啦。咁啊，如果你睇佢一啲 IG 啊、Facebook 等等嗰啲咧，你都会见到佢有养好多唔同嘅类型嘅宠物嘅。 系，亦都有玩呢个嘅 cosplay。 咁我哋咧呢一 part 咧一个心理测验，头先咧都讲过个问题，咁我哋重复一次，咁听众们都可以一齐去玩嘅，就系、啦。假设个情景啊，如果世界末日嚟到咯噃，如果你只系能够保留一种动物喺你身边，你会拣边一种呢 ？A 兔仔 ，B 羊 ，C 鹿 ，D 就系马嘅。咁我同雪儿都系拣马啦。 系 咁啊，一你就拣鹿嘅。咁我哋就讲下究竟咧呢一啲动物反映紧啲乜嘢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A 兔仔嘅朋友。代表你会俾一啲有分裂嘅人格，就好似外表就好酷，但内心好热情嘅人所吸引到。而揀咗 boy 羊嘅朋友，你系会俾一啲忠忠直直同埋听晒你话嘅人所吸引到嘅。至于同阿一一样揀咗 C 鹿，又或者同雪儿仲有波性一样揀咗 D 马嘅朋友。又代表你哋会被边一种人吸引呢？ 心理龙爪手 呢条题目咧，就系讲紧你喺现实生活当中会被边一种人所吸引嘅。 系 阿一，你拣六咧，就系话一啲优雅同埋有礼貌嘅人。你觉得咧？ 点解？我觉得有啲出入嘅，因为我女朋友唔系一啲优雅同有礼貌嘅人， 会唔会因为佢唔系， 所以我先至想要一个？ 去到世界末日嘅时候就套用翻你嗰句，话你都就嚟死啦，不如试下呢啲啦，会唔会因为咁样样咧？ 可能， 因为反正现实而家系冇啊嘛。 系， 咁啊，马究竟系咩呢？就系话不受约束同埋拘束，向往自由嘅人啦。你觉得自己算唔算系俾呢一种人吸引到咧，玉儿？ 嗯，应该唔系， 咁咩类型嘅男仔系吸引到你？ 我啲性格好特别嗰啲咯， 例如系， 或者曾经一啲嘅男仔，佢哋大概有啲咩性格特质？你记得系，哦，佢呢样嘢系吸引到我咁咧？ 我通常就以前系中学，即系有班男仔好衰格嘅，讲嘢好衰格，零零舍舍有一个系正正常常嘅人， 哦， 同埋佢有帮过我。咁我就会觉得佢好 咯。哦，即系帮你出头嗰阵时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系。 哦 ，OK。咁如果调翻转，有一班好乖嘅男同学系大多数，有一个特别曳嘅话，系咪你就会中意曳嗰个咧？ 唔系、哦， 你都系中意啲乖乖乖仔定系？ 系啊，中意啲乖啲嘅，正常啲咯。 咦，你身边好多好唔正常嘅人。 系啊。 好啦，不如你讲下有几唔正常啦。 我想知啊，乖嗰啲都仲相信到啦。系啦 、啊。我中学有个同学，即系知我去旅行。佢问我去边个机场接我机、 哦、但佢系想追你嘅， 系啊。 但佢问你去机边个机场， 呆咗咯。 咁 入 边个机场？ 咁香港都有个机场。 我系，你仲未 get 到？ 我而家 get 到啦。 你话去边个闸口，我可能我都会明啊。得一个机场都咁多，系启德机场啊。 即系你九龙塘嗰、那个。 即系你唔明白佢个脑系点样运作 咗咯，唔知点答佢咯。跟住我最近我屋企嗰个咯，跟住佢超嬲咗之后，佢话咩啊？香港得一个啫嘛，你做乜唔话俾我听咯？咁样 咁佢问你做乜嘢，你都知有一个机场。 咁听嬲呢个一定唔得噶啦，你接受唔到。 我觉得佢几得意咯。 仲有冇其他例子系？ 冇啊，都系嗰个男仔啦，同佢睇金鱼。咁、通常啲鱼死咗咧，啲鱼咪系咁咬佢条丝食佢嘅。跟住佢走去同我讲：，喂，睇下啲鱼啊，其实佢好有感情噶，你睇佢喺度救紧佢啊，系咁啜佢个身，仲唔系救紧佢？我同你个样一样啦， 呆咗。 佢唔系奇怪，佢冇常识，从呢两条嘅题目出演现出嚟。 跟住我同其实唔系啊，佢哋食紧佢啊，咁样可能即系啲鱼。冇咁多 sense， 唔知呢个系即系佢哋冇我哋嘅道德啦，唔知系话尸体唔食得咁样，咁解释俾佢听，佢听完之后就话好恐怖啊呢、這个世界咁。 所以你觉得你身边系充斥住一班嘅， 唔系好正常嘅， 唔系好正常嘅，咁所以一啲正常嘅人系会吸引到你嘅。你好啦，你麻烦你定义一下何为正常咧？ 系啦， 讲嘢正常啩。 系，咁佢嘅生活当中，因为有权正常嘅人系、有阵时会觉得我冇乜特别咯，即系佢都系咁样生活啊，如常翻学温书咁样样，冇乜特别嗜好嗰啲咁样，你又会唔会怕闷咧？ 都唔会，我自己都好闷，我可以匿喺屋企一个月咯，我谂 都唔出街都得， 都得。 但因为你有嗰啲宠物陪伴住你啊，因为系咪？ 系啊，疯狂喺屋企执屎。 咁但系如果好啦，假设有个男仔要追你嘅话，最容易嘅方法系点样呢？ 赞我啲动物好靓， 哦系， 赞我养得好好。 同埋讚你本人都好靚， 都有啲慚愧。 即係要由動物入手去氹你開心啦。 係啦，如果淨係讚我，就覺得好假咯。 跟住即係佢讚你，哦，你嗰啲馬達加斯加曱甴真係靚過你個樣子。因為咁樣講，你又會唔會覺得？ 我會唔復佢啊！我俾馬達搞錯啊！啲人咁講嘢。 咁你话赞你啲宠物啊嘛，我咪赞你咯。 好攞我比， 即系分开赞就得，千祈唔好攞嚟做比较。 冇比较。 咁有冇一啲男仔做过一啲嘅举动去追求你？你系印象都几深刻嘅，因为即系成日都系讲话，即系表白嗰一刻都好似好重要噶嘛。 嗯， 系啦，你又自己有冇印象记得？ 我都唔知讲唔讲出嚟好。我以前比较任性啦。 系。 我睇完九把刀嗰套《那些年》。 系。 我问我男朋友，不如你为我剃光头 啊！咁跟住呢， 然之后佢唔肯嘅，然之后我又即系有提过多几次啦，然之后有我哋闹交啦，然之后佢就剃咗个光头翻学， 系以前嘅一个男朋友， 系啊，我吓亲我，我自己依家讲我都有啲惊啊！ 但系你叫人去做， 你叫人剃完之后，你又吓亲。 我睇完之后劲惊啊，跟住学校啲老师以为佢 做咩事 咗线，即系有问佢咩事咯。 以为佢呢排系咪有啲唔开心啊？ 系啊，问佢你屋企有冇事啊？点解突然间改变发型嘅咁？跟住我就好内疚咯，觉得 完全冇感动嘅，反而系 唔系？我觉得好惊，又好内疚，又觉得自己好似玩大咗喎。唔应该咁样噶喎， 你有冇谂过赔咗佢？即系作为一个赔罪啦，或者你都剃光头咧， 玩唔得。 有冇一啲寄语俾下一任嘅男朋友咧？ 系啊， 即系如果佢将来有一个男仔对你有兴趣嘅话，你有冇啲说话要同佢讲咧？ 你认真，真系搵我癫癫地嘅，想幸福就唔好搵我啦，真系。 女神实验。 叫女神实验啦，我哋呢个部分，你会用一种咩嘅动物嚟形容自己呢？ 应该系猫咯。 啊，个原因系 有啲高斗。 嗯， 系啊，即系如果你好主动揾我，我未必中意咯。 系， 但如果我主动揾你，你又唔理我咧，会劲嬲。 我会劲嬲。 我妈成日话我啲性格好似屋企只猫。 即系换言之，你要一个男仔又唔好太过主动揾你，但系你主动揾佢嘅时候咧，佢要好积极咁回应你。 系，好复杂，我自己听完都觉得。 我喺度谂紧就系咁，究竟应该点样做先会令到提起你对佢嘅兴趣？ 嗱，我哋今日就主动揾你啦，咁所以你就对我哋两个冇兴趣啦。 因为我哋主动问啊嘛，你越主动我越唔理你，系啦。咁但系唔理你，我就以为会调翻转你会有兴趣，但你话唔系，你会嬲我咁样。咁究竟点样先至会提起你嘅兴趣咧？可以 好飘忽噶，我真系个人。 嗯， 我谂应该对我好啩。 即系嗰啲得闲上嚟帮你照顾下啲宠物啦， 唔得噶，我妈唔会俾佢入嚟。 即系暂时未有一个男仔去过你屋企咯。 系啊系啊。 个原因系 我妈唔俾人上嚟。 嗯， 唔俾人上嚟嘅原因系因为觉得即系 屋企好乱啦， 屋企好乱啦， 屋企有啲乱。 哦， 唔系啊，佢只系纯粹觉得因为我自己拍拖又未至于话去到好深入嘅关系。 嗯， 即系又未去到话见家长啊嗰啲。 系。 咁如果某某然帶個男仔上嚟，我媽會心諗咩料啊？你邊個？我媽係啲比較串啲嘅， 係 應該會鬧走佢。 你身邊識啲男仔咧，你媽咪會唔會好著緊咧？ 其實我同佢好 friend 嘅，即係好似朋友咁。以前我中學即係暗戀一啲男仔啊，或者覺得個男仔好咧，同我媽咪講。咁我媽咪就會喺家長日，即係可能家長日我哋一個呵啦，咁佢就會係咁問我到底係邊個指俾我睇？咁嗰陣時都年少無知，都係指俾佢睇。 但係 一指就賴嘢。 佢係 sense 到定係你主動話俾佢知？ 我主動話俾佢知嘅，即係我呢期覺得有個男仔幾好咁樣，跟住佢幾好啊，睇過咁樣啦。咁去到咧家長日嗰陣，佢就會睇咯。跟住一睇咧就大件事啦，吓咁樣咯。好丑样喎， 乜你依家啲眼光咁样噶？依家啲女仔啲眼光系中意呢啲定点啊？你中意佢啲？ 质疑你 嘅。可唔可以讲多次你中意佢啲咩啊？ 系。 咁讲一讲就开始冇人，就唔想理佢啦。跟住佢又会话：我真系好样衰啊！你头先指俾我男仔，你有冇指错啊？ 定系你开始近视深咗啊？ 跟住我就开始唔想再同佢讲我啲中意啲男仔啊嗰啲咯。 但系妈咪有冇话叫做教授你一啲拍拖上面嘅技巧啊？ 或者要掌控男人嘅心 啊？听得出你阿妈都唔系省油嘅灯。 系咯，佢都可能下次我哋要邀请佢上嚟做节目咧。 佢有教嘅，即系话最紧要男仔对你好， 嗯、 又唔好睇样，但系佢次次笑佢个样， 但系佢睇样喎佢自己。 好矛盾， 我都想拜会下你妈咪， 你觉得同你阿妈最似嘅嗰个位系边度咧？ 我哋两个唔似噶， 嗯系， 即系虽然佢有时好毒舌啦，好搞笑啦，但系佢就相对善良啲嘅， 系， 我中意啲嘢邪恶啲嘅，即系啲咩魔鬼啊、杀人啊嗰啲片我中意睇嘅，咁佢就唔中意睇嘅，但系佢都会陪我睇咯，但系佢次次睇就好闷咯，咁、嗯 哦，呢个位置我都想问，点解你即喜欢睇一啲比较黑暗类型嘅作品呢？ 由细到大就唔知点解好中意魔鬼啊血啊。 嗯， 我幼稚园已经买咗第一只 Living Dead Dolls， 啲、嗯、恐怖棺材公仔。 系、 嗯。跟住后屘我妈咪又同我癫，跟住系咁买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佢搞到成屋都系。 系。 咁成屋好似 Halloween 咁样，有啲青蛙又。又好似有啲棺材咁样， 系啊，因为我婆就好反对嘅，因为次次一入屋第一边墙咧就排晒喺度嘅，我哋整咗个架排晒个嗰个选港姐咁样，一个侧身咁就排晒喺度，咁我话就话哇好唔得你，我一屋成排棺材咁样，跟住冇理佢咯。 咁跟住之后就开始越买越多， 系啊，越买越多，越买越多咁样。 哦，咁譬如去睇一啲电影咁样，会唔会自己有某啲偏好，中意边一类型嘅咧？ 净系睇恐怖片、悬疑片，我唔会睇爱情片。 系嗰种童话嘅世界就不了。 但我中意迪士尼嘅都 迪士尼嘅恐怖片， 迪士尼 呢个最恐怖嚟讲。 迪士尼我都啱嘅。 你成日喺网上面见到话十条被。迪迪尼删除咗嘅片段， 系 即系无啦啦个米奇老鼠要食人咁样。 你咪要睇啲血色童话嗰啲就啱你。 唔系，我得普通即系话长发公主啊， 美女与野兽啊， 系啊，嗰啲都会睇嘅、 哦。 但睇完之后就会觉得好唔真实。 系，你应该相信呢个世界系冇嘅。不如睇翻啲恐怖片先。 如果俾你推介一套嘅恐怖片，你会拣咩咧？ 恐惧斗室。 哦，喜欢位系， 我觉得佢个理由都几好啊。 系， 头嗰几集。 嗯、 后面就睇佢啲机关咯，都几有创意嘅。以前就好细个买佢啲 poster， 嗯， 我妈又好鼓励我呢方面，即系佢觉得你中意咪买咯， 嗯， 中意就买咯。 即系佢从来都冇乜阻止过你嗰啲嗜好咁样。 系啊，其实好奇怪嘅，佢自己系信教嘅， 吓、 啊，但系佢又会同我玩 Halloween， 又 俾我睇撒旦嗰啲嘢。 哦、OK， 但系你系纯粹喜欢定系有真系研究，即系例如点解佢嘅出现或者性啊嗰啲 有研究嘅，但系你话叫我去崇拜就未必。不过我唔系嘥好多时间喺魔鬼度嘅，可能我系嘥好多时间去睇一啲凶案咯。 吓， 试过一次考试唔小心有单凶案， 系 撩起咗我兴趣， 系， 然之后我就放低咗本书睇咗三个钟。睇到凌晨之后，突然间发现自己冇温过书，跟住就开始有啲大镬啦。 那个 case 系 大概讲唔讲到？ 冇啊，都系上去YouTube 睇人嚟讲解， 即系自己又要谂人肉叉烧包嘅真正情况咁样。 系啦，跟住喺度讲，即系话嗰阵时个 timeline 系点点点点，跟住又分析个凶手性格点点，跟住我就跟住自己就再搵，跟住搵完一轮之后，发现自己冇温书。 我好奇啦，点解好地地温紧书会突然之间有一个咁嘅空案？系因为电视新闻播啊，定系点？ 喺 YouTube 度碌下碌下碌下， 系本身谂住听歌温书嘅， 跟住 见到 related 系啊，我呢排都系咁啊，无啦啦喺度睇。我早排早两日明明要写 paper 噶，跟住喺度睇十个你不知道的日向凌迟啊，跟住就喺度碌啦，跟住又睇咗十几套火影忍者啊，咁样， 跟住之后不能自拔啦，咁样 系啦，就系、是、咁。 恭喜诗人。 咁今日咧，雪儿嚟到咧，我哋就最尾有一个礼物送俾你嘅。 系 你开嘅题目就系恐怖， 系啦， 啱啱大家听到就系明啦。 系 点解？ 我觉得我哋今日输啊！ 我觉得今日出事啊！ 我应该下次真系纸扎铺买只公仔俾佢输。 我冇谂过你嗰个恐怖嘅程度系真系呢一种， 系去到有棺材喺屋企，我真系 纸扎我都 OK 噶。以前细个成日喺纸扎铺睇。之后问阿妈咯， 系， 我同阿妈讲，如果我死咗咧，我想收呢个咯。 嗰个咩嚟噶？仲记唔记得？ 好似系 iPhone 纸扎。 我近排见到啊，又纸扎 MacBook， 仲有个 Touch Bar 喺嗰度， 系啊，好过瘾啊！ 有啲别墅嘅咧， 系啊， 成座咁样咧，跟住我几抵谂。 如果真系送咗一个纸扎嘅一个 box set 俾你礼品包咁样，你会点样处理佢咧？你估？ 应该会影上 IG 咯， 系，咁然后就咁将佢安置喺屋企嗰堆嘢， 摆喺床隔篱个柜咯， 系，好嘢好嘢， 我今日俾佢大到， 因为我嗰度系摆啲公仔， 系， 我想知道啦，即系过往嘅男仔送过最好嘅礼物俾你，你觉得即系喺你嘅定义啦， 好嘅系 咩？好嘅定义啊，因为你对于好同我哋一般人有啲唔同啊， 大家都听得出啦。 我佢哋送啲好正常嘅，例如戴眼仔杯啊，松弛红啊咁样。 咁你就秒嘅， 冇乜感觉， 冇乜感觉。 哦， 冇用到咯。 系，即系如果送一个骷髅骨头嘅锁匙扣俾你，呢啲可能就中意啲。 系啊系啊。 哦， 好啦，输咗输咗， 今日出事我都。 你先啦， 我先啦。因为咧，你讲到恐怖咧，呢个世界上有太多种啦。 系，我本身谂过买个唔系买嘅，行过呢个嘅叫做嗰啲地产铺，拎几张传单俾你啊。 嗯， 你睇下啲楼价几恐怖。 我都类近呢啲啊， 我有谂过噶。 因为你玩到去养嗰啲蟑螂嗰啲，呢啲对于我嚟讲恐怖到系我唔想接触佢买啦咁。咁鬼神嗰啲我又唔，唉，咁啊算啦。我又冇谂过你真系可以接受到摆屋企啊嘛。所以咧，我谂起香港都而家最恐怖系咩？就系穷啦。所以咧，我本身谂过咧，攞一个银行嗰啲咧开户口嗰啲表格啊，跟住你发现其实我原来 fulfill 唔到个 criteria， 就觉得唉真系好恐怖，我真系好穷啊！但系我觉得收咗张嘢就都系攞去回收嘅啫，所以咧买咗个钱啱俾你，等你发现到隔咗几个月之后，咦，里边冇乜进账， 或者系明明我每日都有摆钱噶， 点解 唔见咗啲钱嘅？ 系啦，跟住就会觉得哇真系好恐怖啊！原来穷就系咁样样啦，即系我就用呢个角度入手嘅。咁所以咧，我就買咗一個比較得意少少，有隻動物有個小碌喺度嘅一個、 okay. 一個錢鈔俾你， 係啦，我同佢屋企格格不入。 係，我而家都覺得係好一出事。 我屋企都有錢鈔嘅，但我成日喺嗰度攞錢咯。 所以唔使你送俾佢。 係啊，咁呢個咧，佢個設計一個盒嚟嘅，即係長方體。咁我諗住，如果真係唔係擺錢都好，你可以放其他嘅嘢都得嘅。咁我可以有幾個用途咁計。但個意義就係窮而恐怖。 好，我咧。就咁啱咧，就真系落去一啲玩具铺啊、玩具街咧，就俾我执到一个咧比较恐怖嘅公仔。好啦， 你讲到呢度，我都觉得你 我都觉得唔恐怖。 我觉得你赢啦，已经 系一套电影嘅公仔嚟嘅。 边一套？ 蛙鬼回魂啊！ 哦， 系啦，咁啊有佢嗰两只公仔，一个锁匙扣咁样嘅。 系、哦、啊， 咁 啊有出 个主角同埋个啊，唔系个女主角嚟另外一只。呢套你有冇睇啊？蛙鬼回魂系你怕唔怕噶？你唔怕啦？ 我 搞笑， 搞笑， 多谢你啊！我送咗今日，所以我拣咗只搞笑嘅公仔俾你嘅。系啦，当然喺我眼中系恐怖嘅公仔啦，但喺佢眼中系搞笑公仔。系啦，咁啊， 你个仔好得意噶， 你都好得意， 你个人，你个人成个人都好得意，我觉得。 系啦，咁所以就两份礼物，你拣一份嘅，你会拣边个咧？ 应该呢个，应该系一， 系一个合理啊！我都明白 个原因系因为嗰个实在太唔贴题啦。 呢种恐怖唔系你想要嗰种恐怖啦，系嘛？ 我唔中意鹿仔，但系个盒都有用嘅。 系我都明白，听完佢今日讲之后，我都知道都出事啊！呢、這、一个喂，但系今日再次多谢雪儿想俾我哋了解多啲你啦、今日多谢你 ，thank you。 餐厅玻璃倒影见你又抱紧，人有爱应该死的信任，向我慰问那口吻叫醒我的心。最怕你对我讲现在非单身，故作无聊提起试探你发问，有没有再敏感，有没有为谁等到那天能延续气氛，明明忘记不少一样记起，明明忘记不起为何做戏，就算分开没别离，从 熟歌。与你有过太多幸运的光阴，刹那幸运流水似意幻震撼。每日就放弃等，每日还是爱等。过去直前。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在下午三点过后，在大埔头巴士站聚集的几百名市民沿丁角路开始游行，沿途高叫口号，包括香港人加油、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有市民原本发起今日下午在大埔举行游行，但是警方反对有关的游行申请，暂时未知自发游行的市民要前往的目的地。网上有人发起由昨日起一连三日在机场一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集会，要求政府回应市民五项诉求，以及反对暴力打压集会自由。下午約兩點半，大批穿着住黑色衫、戴口罩的市民在接機大堂靜坐，不時高呼香港人加油等口號。集會的市民將宣傳單張擺放在地上，留出通道給路過的旅客閲覽。守護香港大聯盟發起支持警隊行動，多個團體和市民早上到中區警署向警方送上心意卡和慰問信。大聯盟召集人黃英豪說，警察執勤時會受到挑釁和侮辱，但整體來說，警隊處理今次反修例的示威遊行，相當文明。被問到是否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黃英豪說，要先將事情平息，之後可以討論是否需要成立。颱風利奇馬凌晨在浙江溫嶺市城南鎮登陸，浙江灾情严重，至少13人死亡，16人失踪，超过300万人受灾，200多间房屋倒冧，3000多间房屋受损，多处断电。受到利奇马影响，浙江温州市永嘉县岩坦镇山祖村降特大暴雨，引发山泥倾泻，堵塞河流，形成堰塞湖并缺口。利奇马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上海疏散洋山港、长江上海段1000多艘船、邮轮推迟进港。上海迪士尼乐园、海昌海洋公园今日暂停开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咦，乜咁啱嘅？ 咦，又系你啊？喂，我行咗四个街口，行过五部汽水机，你都喺度，究竟搞咩呢？ 可能呢啲就系缘分啦。 今个月讲呢啲缘分，你唔系想同我讲鬼故啊嘛？ 并唔系讲鬼故。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诗芬、崔杰同嘅周末有情人，同大家讲下兜兜转转嘅缘分啊！ 讲定啦，你究竟向边边行先？ 你行边边都撞到我噶啦。 On a Saturday night。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晏昼时间三点三十九分， 隔得好开啊！ 啲人心谂吓，三点而家先三点咩？ 三十九分， 好啦，铺埋个天气啊！ 外面气温31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继续生效嘅。 系，我哋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咧，就呼吁大家咧去到我是你的后援会嗰度咧，就报俾我哋知究竟你想听边啲同事嘅访问啊？ 冇错， 师傅喺隔篱啊，系啊，听唔到，听唔到， 佢听唔到啊，熄咗嗰边个 mon， 系师傅都有人提噶系咪？ 我已经。截数时间 是 三点半的时候截了数啦。 冇错。 咁啊，喺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啦，即、就、系、是、我是你的后援会啦，又或者我哋嗰个 Instagram 啊 ，Backup Club 嗰度啦，再加埋一啲讨论区上面嘅数字，大约啦， 系 有以下嘅数目嘅、 哦。你用咩进制计噶？ 咩啊？ 你用咩进制计？ 十进制。 哦，好啊。 好，等我数一数先。 正路啲啊嘛。 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廿一、廿二、廿三、廿四、廿五、廿六、廿七、廿八、廿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有36个同事咧， 咁多 榜上有名嘅， 做一年嘅咯， 冇年几，半年多啲， 半年52系啦，差唔多， 半年多啲， 半年多啲啊， 嗱， 仲有啲未提嗰啲 咧，有啲咧系我哋唔识嘅，亦都有啲咧得个代号嘅啫，嗱、例如咧有一位听众就话咧要古典音乐台嘅 Cathy Lam。 唔识，对 唔识，真系抱歉啦。 系 系啦， 咁啊可以尝试了解一下， 可以系了解一下边个啦。跟住有两位听众咧，其中一位系我唔知边位啦，唔识佢嘅，应该咁讲。另外一个系我哋二台院线嘅同事周摄， 系 佢话想要新闻姐姐。 哦，有好多个。 系啦，咁你又冇话边个，咁所以我就 hold 住咗啦。 例如系张曼燕，有好多个。 系啦，咁样 系。跟住仲有 咁啊，所以咧即係個數好多啦，有好多我哋都可以了解一下嘅，例如有Irene 啦、啊、Didi 啦、 小型啦、 啊、係小型啦、啊、寶寶啦，係寶寶，我哋之前訪問過噶， 你傾過幾句咯， 傾過幾句啊，係啊，有佢 contact 嘅，係啦，咁其實題外話 係， 如果大家係留意開本台嘅新聞同交通咧， 係 有一位嘅。即系佢哋嘅同事，即系而家离咗职啦，早半年都仲喺度嘅 ，Alice， 哦、，Alice in the Wonderland，Alice 系靓嘅， 系啊，我哋成日都话好想访问佢， 不过佢而家走咗，唔急， 咦，今日可以咩咯？更加唔使惊， 但我要揾方法联络佢 contact 先， 咁要靠小型， 但 Alice 系靓嘅，OK， 好啦，咁啊，我数下头五位最高票数嘅同事先啦， 个几钟最真心啱啱嗰句。Alex 系你，冇嘢系真心啊！除咗呢句之外， 好啦，头五位最高票数啊，系分别有边几位呢？ 有冇倒数五啊？第五啊？ 第五啊？等我写翻先， 你写翻佢哋有几多？ 系 有啲系都几明显抛出嚟嘅，我谂头呢几位都 系， 因为头先 第五位咧有两个嘅， 系即系其实两个第四啦。 我两个第五啦，两个第五， 好 提啲 好。 嗱，其实 Didi 系第六位嘅， 系。 系啦，有四票。 哦， 而第五位咧，分别系有魔莉 ，OK， 睇味磨利，系啦， 仲有 手下留情嘅阿勤啦， 阿勤，得啦， 好啦， 第五， 然后第四位就抛嚟一半嘅票数啦， 咁多 十票嘅， 系 又系睇味口切盐琼子， 都系得第三啊，哎呀，等佢唔抵啊， 第四位啊， 第四位 啊，佢有十票啊，系啊，好啦，而第三位有十一票， 系。咦，一票之差， 系啦，即系佢两个争一票嘅啫。 系边个咧 ？Kitty， 所以 Kitty 同严琼系同一个级数嘅。 佢会唔会唔开心噶？我指阿琼， 我指 Kitty， 我觉得 我即系输阿琼一票。 嗱，两个都系做过周末有情人或者做过冧哥有情人， 系 系、哦、有嗰个套路嘅，私分就叻啦， 系 几羡慕。 好啦，佢嗰个都唔系最高票数， 好啦，第二高票数， 嗯， 我哋一直都冇提到，有十二票。黄天仪 可 以考虑，可以考虑， 可能因为成日同佢做节目啊，都大概知啊， 系或者喺佢结婚之前，我哋要做访问， 系啊，呢、這个都好紧要， 呢、 啊 這个好紧要，系啦、啊，呢、這个好 mark 咗啦，而第五位啊，唔系 第一位， 第一位 冠军 李君雅，唔系李君雅，系李君雅系另外一个李君雅，系啦，咁啊呢排新闻女神啦，大家称之为，咁啊，所以我哋就暂时手头上有呢六位嘅同事。咁我哋有時間會即係聯絡下佢哋，同埋同監製或者佢哋相關嘅監製啦。 係， 即係 let's say 可能阿瓊嘅監製，我哋要同佢傾翻睇下， 或者本身係 啦，或者我哋要同一台嘅同事、同一台嘅台長去傾下，究竟可唔可以放阿瓊過嚟啦？ 係， 咁當然仲有其他嘅，例如 李君雅係難啲，我覺得 係啦。咁啊有秋船啦、阿 Jean 啦、敏姐都高嘅，係啦。咁啊 萬一喎，你 萬一都萬一我有機會會訪問佢，係睇大家幾時再出事。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就唔系推介你点样识女仔，反而系推介你有啲女仔咧就千祈唔好识啦。例如系边啲呢？就系同你喺工作上有关系嘅女孩子，即系一啲同事啊，又或者可能咧系一啲工作伙伴嘅。万一有咩拗叫，又或者分手嘅话咧，就好麻烦啦。嗱，我自己咧就未试过同啲同事拍拖嘅，但系咧喺大学嗰阵咧都试过同一啲委员会啊，又或者系庄入边嘅一啲同学仔拍拖嘅，结果分手嘅时候咪麻烦咯。我都未算最麻烦啊，听过好多例子仲麻烦啊。唉，转头话你知啦，今个星期奉劝你一句，千祈唔好同啲工作上有关系嘅人拍拖啊！笨读兵团报告完毕。呢度有个条件嘅，即如果话千祈唔好咧，有个条件 系 就系、是、你做唔翻 friend 咧，就千祈唔好啦。我系做唔翻 friend 嘅，即我过去嗰几次拍拖咧，全部都系再见系做唔翻 朋友， 系啦。咁所以就如果你系我呢类人咧，就唔好。但如果你系一啲可以做翻 friend 嘅咧， 嗯， 即我哋都见到啊，嗰啲系 OK 嘅。 我以为你开名添， 唔，即系我哋一啲识嘅人啫， 系大家都识嘅。 你系有冇？ 我同你一样嘅，我系唔得噶，做唔翻 friend 噶。所以之前 你有冇试过喺公司拍拖啊？ 都唔算系公司咯，嗰啲同学啦，系啊，即系同学啲童装嗰啲又系。 即无论呢间公司又好，或者系之前你在之前 嘅 都冇， 系啊， 系。 好难噶，同埋好危险啊！你要知道， 系之前嗰间公司多唔多女仔啊？ 之前 你之前系做植树定系唔知环 两 间 嘅NGO 嗰间咧，嗰啲女同事我啲大学同学嚟嘅，识咗好多年啦，一定冇啦。跟住之后再做工程公司嗰啲就 全部麻甩佬， 男人多咯，八二嘅比例咯， 系 啊，好危险啊！咁样八二嘅比例你会。觉得剩翻嗰两个两二十个 percent 两成啲女仔好靓嘅， 真系噶， 你会觉得咯。 OK， 但系当你抽身之后，你发现咧， 喺二台，如果你数翻我哋星期一至五嘅节目表咧， 系 其实个比例 唔系因为 女主持嘅比例都唔系特别多噶， 一半同埋有冇？ 冇一半， 冇一半咩？哦 ，OK， 有啲我当咗女仔衰。 哦，咁你当六四或者七三咯， 系咁，所以你就未试过喺公司入边拍拖嘅？ 冇啊， okay, okay. 以前系装嗰啲啊， 系， 但系就会出现嗰个问题， 都有麻烦嘅， 就系、是、个麻烦系你散咗之后嗰啲 gathering 啊。 嗱，先未去到分手嗰个先。 哦， 假设你两个嗌交啦，有冇麻烦嘢出现过先？我都系读书嘅时候试过，系喺嗰啲我哋啱啱提过嗰啲，应该个 term 系应该叫我哋大学用嗰个 term 就叫装啦，上装啦。咁但系其实证明咧，证明咧，应该系叫嗰个叫做委员会嘅，即系乜乜筹委会啊，乜乜委员会咁样嘅 成员， 即系一啲活动嘅委员会咁样啦。 嗯。 我是试过的，然后当你那天嗌交的时候呢，而你咁啱要开会呢，你是不用开会的了。 哦，咦，我那个呢类近情况，就是如果你那时的女朋友她嬲的成员是那个 group 人的其中一个，你咪做嘢嘛， 是 那她当是庄园啦，或者 哦，即你的情况是她嬲另外一个，是 啦。咁但系嗰个佢嬲嘅人咧，其实你同佢都 friend 嘅，然后佢就嬲嘅时候就话你唔可以见佢啊，唔准同佢 send message 啊，诸如此类嘅话咧，又系麻烦嘅，系啦， 所以系麻烦嘅， 点都系麻烦噶啦。 OK， 好啦，分手之后又如何咧？ 分手之后嘅麻烦， 嗱，我嗰个好啲嘅，我同嗰班委员会唔系真系咁熟，所以分咗支手之后都冇咩麻烦嘢。 哦， 但系我识得一个咧，系真系我哋宿生会入边嘅一对情侣啦。咁后屘分咗手之后咧，嗰啲即系我哋间唔中可能约翻出嚟，大学同学出翻嚟见面咧，就真系分咗两 group 啦。 嗯， 即系有一班会同嗰帮女仔食嘅，有一班会同个男仔食嘅，咁样咯。即系已经好少真系可以有一个叫大型嘅聚会就出翻嚟咯。 哦，因为之前咧，譬如即系同一支装啦，都系讲紧咁，我系负责约嗰个啊。 系 咁，当即系我同嗰个女仔散咗嘅话 咧， 如果我仲做约嗰个就好尴尬啦。即系我就唯有等其他人做啦。 系 即系我约嘅话，我刻意。 但你有个藉口去唔做呢样嘢嘅，大家会明噶嘛？ 嗯，但系即系始终里边有一啲女仔可能系同佢 friend 啲噶嘛。 系。 咁如果我咁样，咪俾佢感觉觉得咪大细超咯。 哦、即系唔系咁？我意思咪就系话你全部都唔约咯，你拱俾第二个做咯。 我就冇人约咯， okay. 所以就冇晒啦啲聚会。哦、就即系再多一个 condition 就如果你本身系搞手而你系散咗嘅话咧，那 group 人就会散、哦。 我想问一个问题先，你嗰个委员会或者你个 group 嘅人啦、有冇人结过婚啊？呢排 嗰个女仔都结咗婚噶啦，已经其实而家结咗婚噶啦。 系啦，好啦，个问题嚟啦，佢有冇邀请你去？ 佢冇请我、啊。 咁但系佢其他个 group 嘅 唔知有冇请，唔知有冇请，系啦。但系呢一班装系即系讲中学嘅时候嘅， 系 中学搞 John School 嗰个活动嗰班， 系 嗰时系我谂系啊，佢应该冇请到。但系我毕业嘅时，即系分咗手之后，我咪话通常我都好少见嘅。但系呢一个难得有见嘅系我大学毕业嘅时候，我哋咪有嗰啲 photo day 嘅， 系 佢有嚟嘅， 佢嚟你个 photo day， 特登嚟大学影一张相嘅。但是散了之后唯一一次的交流就没了。 我们两个都是做不回朋友的。 哎呀，很麻烦的，真的。 那啊，想清楚啦。 揀的时候啊， 想清楚。 所以起码个 list 里面那些我们都不会乱来啊。 都是的。 是啊。 Alice, 辞了职了。 你可以 试下。 念念不忘啊，大佬。 Alice 真的很漂亮的。 真的好吸引人保护啊， 系啊， 好想保护佢啊， 有机会，大家有机会啊，大家落多啲力啊， 系。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呢期网上出现嘅改歌绝对唔会比一般派台歌舒适，而且识笑嘅话仲好好笑添。例如系无论歌词啦、主唱、mixing 去到 MV 都非常之高质，改编自容祖儿 Pretty Crazy 嘅 City Crazy， 保有原曲嗰阵味之余，又下下都抽到应一应。至于另一首咧，就叫学蛇叫。 直头系将剪接推向更高嘅层次，攞住一堆啊嘅音，就可以跟翻啲音砌出嚟。哇，真系辛苦啊！如果唔系个阿 Sir 讲嘢讲到咁，你都整唔到啊！当我睇完呢两段片，我就继续 look 个 Facebook 啦，俾我揾到一段好多年前巴黎木十字儿童合唱团96年喺首尔嘅表演，而佢哋表演嗰首歌咧好得意嘅，叫做《猫之二重唱》。即是说在几分钟里面你会听到两个人在扮猫叫，而那两个扮猫叫的僆仔呢，那把声是好听的，但是他们两个又忍到笑，那下好笑嘛，所以你一路听呢你都会忍不住笑的。那我看那个原版呢就找不到啦，那么即管在这里播第二个 version 给大家听，起码等大家开心一下，觉得终于有些值得笑的东西，不是因为外面的世界太荒谬嘛。狗啊！ 喵！ 呕！ 会寻常事嗰啲翻到嚟都问佢听紧啲乜嘢？ 大家而家都唔系四台，唔系古典音乐台嚟噶。 正想讲，我以为自己转咗台。 唔系， 系报一报我哋嘅 ID 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 有音乐，有快乐。 Music is me living, music is my life。 系啦，我哋特登咧揾咗莫莉入嚟嘅，点解咧？ 我哋 今日咧就做咗一个嘅调查，就问一下啲听众究竟咧，我哋想我哋访问边位嘅女同事，系啦，咁莫莉你系榜上有名， 30几个人里边你系榜上有名， 你系排第五位， 榜上有名但 系 唔代表 系 最高， 你排第啊，但系上面嗰啲系 Kitty 同天怡咁。同埋阿李君雅，咁你排第五都 OK 啊。 唔系我终于， 不过你系输咗俾严 平 啫嘛。 喺呢下可能你会唔开心啊。 咁我唔入嚟啦，你仲要同我讲先入嚟啊？ 我就系知讲咗你唔入嚟啊嘛。 系啦，我哋而家喺度正式邀请你做我哋后援会嘅访问。制唔制？ 你见我倒抽一口凉气， 咁靓制，制唔制？ 你见我倒抽一口凉气，知咩事啦？ 唔 系问咩先？ 唔系嗰啲拍拖啊，女神实验啊， 讲下啲秘密有冇啲咩 嘢啊？ 系啊， 即 系 证明佢冇听我哋咯，平时。 唔系， 我点知道你突然间会唔会转啊？你知道你班友仔噶啦， 因为有听众话莫莉好似冇拍过拖，但冇拍过拖唔代表冇爱情观噶嘛。 系啊，咁我都系中意人噶嘛。 系咯， 都可以中意你噶 嘛。讲到木咁嘅做乜啫？ 系咯， 我又唔系一碌木。 我帮你平反， 我有感情噶，OK， 我有血有肉噶，OK。 咁你做唔做访问先？ 几时先？ 我哋 plan 紧， 你做我哋咪 plan 咯。 plan 紧走啊！你 要监制俾钱得噶， 你做我哋就有大力啲。 一个人做 你监制系边个啊？ 你监制咯，即系我监制咪你监制，系啊。 Vincent 都是的， 是啊， 哦、简单一句，做定做， 做唔做？ 啊，做啦，做啦。但系有咩着数先？ 我哋会送礼物俾你咯， 送礼物啦。 哇，咁我唔要啦，我唔要啦。喂，系咪要度主题嘅？通常都系咁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我哋会再联络你 嘅，我哋再联络你嘅。而且咧，我哋啱啱喺两点钟系强烈呼吁寻常事今日嘅题目系要同初恋有关嘅。 唔系啊，我谂咗个题目系咩啦？ 改咗佢啦， 改咗佢啦。 唔系啊，换你哋送玩具，唔系你哋送嗰啲礼物俾我嗰个题目啊。 系咩啊？ 要有诱惑成分嘅。 OK， 得，我哋听下下个礼拜嘅嘉宾啊。我哋先去翻过翻啲冷河先啦。 系啊。 米露迪，如果有机会，你会想同阿一去边度旅行呢？ 我会想同佢去日本，我觉得佢应该会好中意食嘢，一齐食嘢咁样。 Hello， 我是 Arm Channel 的米露迪，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是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哋下星期嘅嘉宾咧就系 Arm Channel 嘅米露迪 Melody， 系啦，咁大家可以下星期听下究竟佢对于旅游嘅睇法啦，而且下星期系变咗有啲灵异嘢嘅， 都啱 啱个月， 系啊，系啊，唔知点解咁啱系，头先雪儿都有少少嘅， 系啦，咁啱今个月啦， 系啊，就系下个礼拜嗰个再劲啲啊， 咁究竟佢对于波性有咩睇法咧？ 米露迪，如果有机会，你想同波盛去边度旅行呢？ 我会揀同佢去西藏。我觉得你应该是可以苦行嗰啲人嚟嘅，即系可以爬山啊嗰啲，都应该冇问题嗰啲嚟嘅。 Hello， 我是 Arm Channel 嘅米露迪，想知道我揀阿一定系波盛，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啦，下星期啊，重复多一次系 Arm Channel 嘅 米露迪嘅，及我前几日做访问嘅时候咧，我坐佢对面，你坐佢侧边，我哋望到佢都有唔同嘅 感觉嘅。 我觉得佢有少少阿谷之桥嘅感觉。 系，我觉得佢有啲似 Kitty 嘅侧面。系啦，咁啊，所以大家可以即系去佢嘅社交平台嗰度睇下佢个外貌系点啦。咁但系我啱啱一路播 trailer 嘅时候，我谂紧啲咩咧？如果茉莉同我哋录呢个好玩啊，茉莉啊，你觉得波性份人点啊？拜拜。